第三十集，我威胁别人。会议的地点在远离城区的科技园，车行半晌方至会场。现场的阵仗比我想象中要大得多，也正规得多。场内各方位架了好几台电视台的摄像机，在我方人员入场后还给了一个长镜头的特写。下车时，我将纪行辰送给我的书也一起带出来了。在我入场向签到墙上留名时，身侧的周助理适时道： 李总，需要我帮您保管您的书吗？ 怠惰如我，却不想让别人碰这本书。不用，我自己拿。布置现场的策划约摸着是从丧葬团队请来的人才。台前不断变化的主视角海报与暖场的雷射灯光黑白相映，一排排白色桌椅放眼望去很有坟墓的既视感，加之整体氛围格外肃穆，冷气供应的比停尸房还足，一脚踏进来仿佛来到了阴间。只穿了一件衬衫的我裹紧了我的小领带。坟头蹦迪现场，我们真的不是来参加追悼会的吗？走在我们前边的领路员小姐脚步一崴，副总在个人装扮的细节上依然新潮，扒了正装就能去夜店下舞池，明显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，却神情古怪地看了我一眼，自带胜负光辉的脸上写着：虽然我也是这么想的，但您说出来就崩人设了，您没事吧？25岁的李宇征真是和这场研讨会一样没劲儿。主持人在台上长篇大论，因为全程都有摄像机在跟拍，手机是完不成了，我带书算是带对了，毕竟人无聊起来给一本母猪的产后护理都能看得津津有味。坐在我前面的兄弟都空洞到看矿泉水瓶上的成分表了。在场不乏电商行业内的大牛，我拿着一本电商入门级教材却生生看出了一股子优越感。傅叶芝代表我们公司接受采访与发言，会议进入尾声部分自由讨论环节，参会人员移步到外场的宴客厅，我更愿意将其称之为商业互吹环节。25岁的我不苟言笑的做派这时显现出了益处，与人对视上时点个头就算是互相问候过了，遇到需要攀谈的情况，周助理会在旁边帮我挡应酬以及给出恰当的提醒。我全程表现良好，以为能完美收工，耳边却在觥筹交错里分辨出了一道不和谐的声音。我从那道村头长舌妇聊八卦般的声音里听到了我公司的名字，不是说什么吉祥话的语气。我眯起眼扫向那个方向，找准了说话的那名青年。那人一身高定款的西装三件套都包装不起来的阴邪气质，瘦瘦高高，面皮跟白布绷在脸上似的，一脸的肾虚相。身边跟着三五簇拥着，迎着我的视线跟我举了举手上的酒杯，刁滑的勾了勾嘴角，像是故意将话说给我听的。所谓成功人士的群英聚会，还有人脏得这么低端吗？我最近脑子有些健忘，那个孙子，那个男的干什么来的？周助理宛如一个交互式 AI， 点到谁介绍到谁。 对方所属的公司和我们公司存在竞争关系。 周助理公式化地介绍了一番对方的情况，我的重点却在对方的姓氏上。他也姓纪，和纪星辰认识？ 与纪总应该是旁系亲属，但纪总和他们的关系并不好。 和我的公司作对，等于和我股东作对，所以关系不好，是这个逻辑吧？我摩挲着手上的书籍点了点头。 我维持着25岁的我稳重的人设，没跟那货一般见识。开始有人向外撤场，我也打算带下属离开。 哎呦，同性恋，呸，丢人现眼，竟然去倒贴一个男的，有辱门风，我们季家没他这个人。哼。 听到话音的我面无表情，直到我听到那个人议论起季行辰，我离开的脚步当即停住了。25岁的我是废物吗？说你媳妇坏话的人都敢捂到我面前来了。和我股东作对等于和我作对，是这个逻辑吧？去他妈的人设与理智。我大步向那个多嘴的青年走去。家父是个生意人，从小就教我一个道理，生意场上以和为贵，你在那嘀咕我什么，我可以当作耳旁风。拿在手上的书限制了我的粗野，然而仅仅是个项圈，没拴链子。我单手拎起这名青年的脖领，将他悬空提了起来。但你要是再敢说季行辰半个不字，信不信老子摘了你的声带，拿你的脑袋当球踢。别人威胁时一定是语气阴险，藏着掖着，只说给彼此，我偏放开了音量，让其余别有用心的人也沾他的光，一起把这话给听进去。热闹面前无名流，在场人员听到这边在唱大戏，都跟瓜里的茶似的伸头向这边张望。我在摄像机转向我这边时松开了手，保出假意的和善。你要是哪里觉得我说的不对，我们可以私下里好好谈谈，你也不想大庭广众之下丢人现眼吧。青年被拥护他的人扶正了身体，面皮抽动了两下，权衡再三，不服不屑地走了。哎，好烦，领带都有点乱了。季行辰肯定在我身边安插监控或者眼线了，周助理明明都和场上媒体交涉过，将可能会产生的花边新闻压了下来。我在会场里发飙的事儿，季行辰还是知道了。晚间在家中的影音室里，季行辰跟个强行植入的广告一样，突然开灯进来，暂停了我的电影，要跟我谈谈。 正看到精彩的地方呢，看完再说。 我拍拍沙发旁边的位置，邀请季行辰一起观影。屏幕上正在播放复联系列的收官之作《终局之战》。两年前，季行辰与我一同看过这部电影的首映。季行辰看了一眼画面里正在务农的紫薯精，开始疯狂给我剧透。 啊，我不听！ 拿原石的时候有一道二选一的生死题，你猜黑寡妇和鹰眼谁死了？ 我及时止损，笑得咬牙切齿。哼，我最爱跟你谈心了。季星辰让我自己评价我这次外出的表现。